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一起走进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最近喀布尔街头，人们惊讶地发现喜剧大师卓别林复活了，到底是谁在扮演他？无论是谁呢，他给阿富汗人带来了欢乐，带来了欢笑，也使得全世界人开始注意到阿富汗的文化和艺术。在节目里呢，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英国的古堡。古堡的过去是辉煌的，古堡的现在又怎么样？养一座古堡需要付出怎样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呢？在节目中将为大家详细的解答。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让我们将视线转向阿富汗。多年的战乱留给阿富汗民众的是无尽的伤痛。然而最近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头，有一个人呢，就希望帮助大家来驱散这种伤痛。他穿着黑西服，留着一撮小胡子，手拿拐杖在路上跳舞。听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有些时空错乱了，这好像是卓别林吗？没错，正是这个阿富汗小伙子模仿卓别林大获成功，被人们称为是阿富汗的卓别林，被当地民众视作心中的欢乐和希望。这位扮演阿富汗卓别林的小伙子呢，也希望借此来提醒世人关注阿富汗人的生活，关注阿富汗的文化艺术。因为音乐和表演艺术一直是阿富汗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在阿富汗街头当卓别林的欢乐小伙。 这是最近在视频网站上流传很广的一段视频，黑白画面中的男子身穿黑色西服，留着一小撮胡子，拿着手杖，表情神态酷似著名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惟妙惟肖的表演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了视频中的这名演员，他叫卡里姆·阿希尔，今年25岁。幼年旅居伊朗的阿希尔从电视上第一次看到卓别林的表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阿富汗，从大学毕业后，阿希尔就走上了喜剧演员的道路，萌生了模仿卓别林的想法。没想到的是，他的模仿表演在阿富汗大受欢迎，每场演出阿希尔都能收获满满的笑声。阿希尔说，他亲眼目睹过发生在阿富汗的自杀式袭击爆炸。表演卓别林喜剧的初衷就是希望能用喜剧的方式让阿富汗民众暂时忘记眼泪，忘记伤痛。 The only one thing that we are thinking about that push us to do the Afghan child chopping performances in the Kabul, especially on the streets. It's a reason to give a smile to the people, to forget the war and forget this situation for a moment. 如今的阿希尔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喜剧表演团队，在阿富汗获得成功之后，除了带给民众欢笑之外，阿希尔还有另一个愿望，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让人们认识到阿富汗的另一面。阿希尔说，长期动荡的局势给外界留下了阿富汗只有恐怖和袭击的刻板印象，但其实音乐和艺术表演一直是阿富汗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阿希尔喜剧表演的主题便开始越来越多地展现阿富汗小人物的故事，阿富汗卓别林的形象也随之诞生。他的故事被媒体竞相报道，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阿希尔的同时，也逐渐开始关注到阿富汗的喜剧表演艺术。阿希尔透露，他们计划下一步制作一部阿富汗卓别林的电影，通过电影这种大众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个更加完整的阿富汗。 世界变化快， 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节日期间，相信有很多朋友呢选择了出境游，英国是个不错的地点。眼下的英国呢尚未进入冬季，天气有些阴寒，但是呢在户外旅游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在英国，古堡算得上是英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了。最近呢 ,3.5 万块乐高积木就集中展现出了2500年前英国一个著名的大城堡。那乐高积木呢，一般来说它所建造的模型啊都是一些全球知名的地标景点。乐高来搭建英国古堡，足见古堡在英国建筑文化里的独特地位。人们也都知道，古堡呢是为100-200年前的生活所做准备的。那么对于现代生活来说，古堡还合适吗？那些古堡的继承人们虽说手中呢有大古堡，但是管理起来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却相当不易。可以说拥有古堡不难，要想传承下去却是一件难事儿。不少的古堡继承人为此呢想尽了各种办法，让手里的古堡可以再换青春。好，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000余座大大小小的城堡诉说着英国昔日辉煌。时至如今，城堡的意义已不再是战争中的壁垒，而渐渐成为了英国必不可少的符号象征。其中的历史典故、骑士精神、贵族文化以及油画瑰宝，充满着英伦独特魅力。据官方统计，自2010年以来，旅游业成为了英国就业增长最快的部门，而古堡游为英国旅游业带来的收益巨大。有报告称，以古迹游为基础的旅游经济对英国的 GDP 贡献赶超汽车制造业以及电影业，推动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I think you kind of learn quite a lot about history, and I also am, I mean, I'm a student of English, and I also study history, so it's quite interesting for me. 华威城堡坐落在英格兰中部华威郡，每年吸引着百万的游客造访，成为了英国最受欢迎的中世纪城堡之一。它不仅展示着完好的维多利亚时期公寓以及城堡防御设施，还有各类创新玩法，还原了真实的历史故事。进地牢体验鬼屋，看城堡里逼真的画像，观看每日不同主题的表演，让各个年龄层的不同国家的游客都能各取所好。 Up to a year from its initial conception to actually performing it. So obviously, first of all, it all starts with the story, and we always like to link our stories to the actual history of the castle. 如何让历史以及遗迹变得鲜活有趣，是古迹管理者们不断思考的问题。精心设计各式各样的节目，是让城堡保持活力的秘诀之一。 Probably the most spectacular show that we've done is Dragon Slayer, which was an evening show. It combined live performances, stunts and jousting, but then we also sort of brought it right up to date by having a projection mapped show in our courtyard where we would project a dragon onto the towers, for example, a 40-foot high dragon who would breathe actual fire, who would fight an actual knight. 这样的一座千年城堡需要大量的资金维护城堡的角角落落，而门票是主要的资金来源。除了基本的游客游览外，这样的一座英格兰城堡推出的城堡婚礼、住宿体验以及学生游学套餐也是他们的经营妙招。 We spend probably between $750,000 and £1 million a year on its upkeep. You know, sometimes it's repairing elements of the roof. Last year we had to do a thing called fire compartmentation. 今天我们用半天的时间参观了位于伦敦市中心2小时车程的华威城堡。在英国呀，有大大小小不同时期的城堡上千座，而经营者们通过优秀的管理，不仅是维护了建筑设施，更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了解了历史。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今天是周五，为您安排的是我们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联合主办的双城之声这个栏目。今天呢，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主持人刘晶和吴云将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外国劳工。众所周知，俄罗斯地域辽阔，有着众多的民族。近年来，俄罗斯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倾向十分的明显，也存在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我有30多年在非政府机构工作的广泛和独特的经验，我会将一套独特的工具带到新岗位上，同时带来很多的热情与兴奋。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处于巨大变化的时刻，来到联合国是一个正确的时间。监察员的服务的确是促进这种巨大变革所需的。 Growing the office, establishing the office, the practice... 多德森拥有塞顿霍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以及摩根州立大学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他在商业、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领域拥有30多年的丰富领导经验，尤其是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担任过多个高级管理职位。就在2006年，他认为自己应该退休的时候，美国政府邀请他到国务院公民权利办公室担任特别助理。在那里，多德森开始尝试调解工作，并在2010年成为了美国国务院第一任全职监察员。 Well, one, no one knows what an ombudsman is.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name means. 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监察员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这个名称的意思。这是一个瑞典词，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倾听人们。这也正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把耳朵贴近地面，我们倾听。我们帮助人们解决他们在工作场所出现的问题，因此那个时候最大的障碍是让人们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里为他们提供服务。多德森从零开始一手建立了美国国务院监察员办公室，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以高效经济的方式开展工作，并逐渐赢得了认可。到他离任时，这个办公室有9名监察员，并且确立了一套标准的操作规范和程序，为全世界将近75000人提供了争议解决、辅导、变革管理以及领导力培训。多德森表示，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干监察员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高度需要技巧而微妙的专业。而他自己适合这一专业，似乎得益于童年时期面临的挑战。 I've been doing this work in a sense all my life.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一生都在做调解工作。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我习惯了跟他们每个人都进行谈判。我会跟我妈妈说：“妈妈，开始感恩节晚餐吧。”然后我又跟我的继母说：“你能不能在4点钟开始感恩节晚餐？这样我们大家都有感恩节大餐。”对我的朋友也是这样，他们总来找我出主意，我就是那种似乎可以推心置腹的闺蜜。到我准备要退休的时候，国务院给了我一个职位，当公民权利办公室主任的特别助理。那个时候没有监察员，每次他们接到电话就给我打电话，这跟我一生都在做的帮助别人、倾听他们并解决问题的事是一致的。后来我发现了国际监察员协会，并从那里得到了培训。4年后，他们给了我监察员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就很热爱这个职业。 4 years later, I was offered the job of ombudsman, and I have been loving it ever since. 联合国监察员作为一个独立的中立者，为非正式解决与在联合国就业有关的关切事项和雇佣冲突，提供保密的、私下的、不偏不倚的帮助。联合国的所有雇员都可以获得这种服务，其中包括退职的和已退休的雇员，不论其雇用合同类别和工作地点如何。 We are here, open for business. Come early, don't wait until a problem. 我们在这里提供服务。我鼓励遇到问题的工作人员及早前来，而不要等到问题已经发酵了。我们在4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工作，首先是保密性，所以谈话是保密的。其次是非正式性，我们做记录，但这是一个非正式性的程序。第三，中立性，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中立的，我们不去判断正确与错误，也不偏向哪一方。第四是独立性，尽管我是高级领导团队的成员，但他们并不指令我如何开展工作，我们根据监察员和调解工作的原则与标准来开展工作，因此员工会感到放心。这是一个可以让他们的问题得到倾听的地方。 You just can't decide I want to be an ombudsman or I want to do this kind of mediation work. 安德森最后表示，在多年的工作中，他发现除了员工来找监察员之外，前来倾诉和寻求解决办法的还有同样多数量的管理人员。因此，他希望在联合国系统中进一步提升监察员办公室的可见度，使其成为管理团队整体的一部分。